这个线路是一年半的时间吗？ 我们两个人很忙的，这个老王我这边是吧？你们那边呢？要开始很难的那边呢？我是中国，对吗？那老王， 中国哪里？哪里那些中？中国哪里那些省呢？ 那你哪里呀？那个我大概也是说，我们说的呀，停了就是那个老王了，不要想，但是中国的不要的，是哪种算？ خزائن الرحمن تأخذ بيدك إلى الجنة.